羡慕有他来接我回家，不懂我是多盼望能再多留一下。他们说自由宽宽，世界也很大，哪里海洋最浪漫，能置身或疲乏。感情里的开总会变成摩擦，责任会让爱有另一种复杂，不能太倔强，太有想法，妥协到快遗忘自己，有些害怕。我真的不是不满足，只是会想，假如有过疯狂和任性糊涂，腻了炫耀的舞步，对做作的倾诉也麻木，会更懂得安定有多舒服。不嫌弃爱得太朴素，感性没帮助。他们说自由很宽，世界也很大，哪里海洋最浪漫，能置身或疲乏。狠心里的开总会变成摩擦，责任会让爱有另一种复杂，太倔强，太有想法，妥协到快遗忘自己，有些害怕。其实我不是不满足，只是会想，假如若心没那么早被俘虏，就能逛更多旅途，起步和结束，会更懂得什么才算幸福。也许不停被人辜负，才会珍惜和过笑的泪眼模糊。我真的不是不满足，只是会想，假如有过疯狂和任性糊涂，腻了炫耀的舞步，对做作的倾诉也麻木，会更懂得安定有多舒服。不嫌弃爱得太朴素，感性是会想，假如有过疯狂和任性糊涂，腻了炫耀的舞步，对做作的倾诉也麻木，会更懂得安定有多舒服。不嫌弃爱得太朴素，感性没帮助。